亲爱主里的百姓聚集在你面前，趁着谦恭的心来聆听主的话语。愿主你自己真理的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来教导，就难主人一切的软弱，主要使得我们在这里传讲的聆听的都能够蒙主你话语亲自的造就，赐给我们生命的能力，活出你要我们所做的。奉耶稣名求，阿们。当我们孩子还小一些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带他，我跟师母带两个孩子去公园里面放风筝。两个孩子到外面去，看见好多人放的风筝飞得很高，我们也到店里面买了风筝在那里跟他们一起飞。孩子们放风筝的方法跟我们不太一样，他跑的时候呢，他是往坡上往下跑，跑的时候比较舒服一点，好跑一点，他不太管风的方向。那有经验的人，我们就在边上看，有些人很快就飞上去了，那我们家的风筝飞来飞去就上不去，飞飞飞蹦就摘下来，飞飞飞蹦就摘下来。我们两个也不太懂，做爸妈的也不懂，所以我们就在琢磨，为什么那些人很快风筝就飞上去了，我们家怎么转了半天都飞不上去。后来琢磨发现，原来放风筝的人老是按着自己喜欢跑的方向不太容易上得去，要琢磨风往怎么吹的。后来才明白过来，自己琢磨过来，原来逆风的时候好像要很快就容易很多，顺风的时候呢就不太容易。所以我们就试着逆风看看，我们也没有看别人很快上去，不知道技巧在哪里，但是就逆风的时候呢就不一定按着下坡的方向了，坡不太重要了，但是风的方向却是我们的重点。后来我们就看着逆风试了几次，很快就上去了。这件事情对我们很有启发，在基督徒生命旅程中间，我们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就像风筝要高高在天上飞一样，它需要一个能量，当然一个线要牵在那里，另外它需要一个能量。那我们也像我们的风筝一样，顺着自己喜欢往上往下跑，但是不顾风的方向，能量的来源，我们很快就摘下来，很快就摘下来。我自己在海岛长大，从小见到的东西最多的就是大海和帆船。我小时候就开始琢磨这个道理，帆船上面有哪些东西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在海上行驶，有可以到一个地方，它有哪两样东西是不能缺少的东西，除了它人必须在上面以外。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在海边观察这件事情，有哪样东西是不能缺少的？帆和舵。哇，谁说舵了？李军啊，你在海边长大吗？那你很聪明啊。帆和舵，我小时候哥哥给我做玩具，不像现在的孩子可以买很多玩具啊。我的小时候玩具手枪跟帆船都是我哥哥给我做的，就是自己木板拿锯一锯弄一弄。但是所有我哥哥做的不同样本的帆船里面，两样东西都是必须有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帆船，不同的样子，但是帆和舵我哥哥都不会漏掉的，除了那个木板以外，帆和舵各种各样不同，但是共同点都有帆都有舵。然后后来琢磨，从信仰上来思考的时候，帆是什么呢？或者舵是什么呢？舵就是给我们方向，使得这个帆船可以到一定的目的地。用信仰来说，舵就是真理，就像今天的圣经，它引导神的百姓群体和我们个人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我们这个群体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个真理，是舵提供方向的。那我们的福音派非常强调真理，高举圣经，这是对的，完全正确的。所以你看福音派的那些圣徒通常是写了一卷又一卷的解经书啊，没有负面的意思，完全是正面，他们追求真理，希望把神的道弄清楚了。许多人一生精力在那里研究原文，目标只是为了更深的明白，准确的能够解读神自己的意思，这是舵。但是还缺一样东西，是帆。 你真理了解很清楚了，很多人成为一个解经家的可能，但是他做不出来，发现在海上如果只有舵没有帆的时候，你开不动了，没有动力，或者有帆了也好，但是没有风，是这两样都有了，内在条件都舵跟帆都有了，一个动力一个方向都有了，但是没有风的时候，你也是再有能力的舵手你也开不动。所以那我们知道这段我们的信息重点是思考圣灵，圣灵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是帮助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去做那些神在圣经里面吩咐我们要去做，但是我们切实的经历到做不到的那些事情，是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就像刚才唱的诗歌，求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去履行实践神吩咐我们做的事情。在今天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十一节里面，我们来思想几样非常浓缩的一个小小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看，可以认识好几样事情。一个是认识撒旦的伎俩，他的技巧、伎俩、阴谋；第二个是认识圣灵，不只是他是我们能力的来源，他自己的位格或者是他的本体到底是谁。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是谁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将来在成圣的路上，我们更能够学习依靠他。第三也是非常重点的，要除了那是神的圣灵以外，那是神自己他的圣洁、他的审判。最后我们也认识我们个人人的罪性，以及作为教会的群体，我们的教会里面的阴暗面，我们最好也有好多一点认识，免得我们自己被绊倒。所以我们想这个短短的小小的故事，我们希望认识魔鬼撒旦，认识神特别圣灵，认识自己，认识教会，几个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会重点放在认识圣灵和认识我们个人的罪上面，我们一起来刚才读过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五章发生在什么样的背景里面呢？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前面第二章第四章里面，我们发现教会非常的兴旺，然后神用神迹奇事伴随着使徒，然后福音广传，然后神的百姓在那里聚集，人数加添，得救的人数加添了神的教会。然后我们来看看两段小小的经文，短短的经文来描述当年教会的情形。如果你翻到前面第二章，第二章四十二节那里到四十七节那里描述当年教会的情形。那时候的教会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神的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然后再看前面第四章三十二节那里开始，那里看到说有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信徒大有能力，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和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两段经文帮助我们看见早期教会、初期教会的一个情形。神的灵在他们中间，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同心合意在那里，好像过起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把这些价银都拿出来，把房屋也卖了。我不知道中间你们住大房子的人读这两段经文会不会害怕，下一周就不来了，住大房子哇，要卖我卖掉都放在牧师面前，那教会就发了。我们一个弟兄很可爱，当年我们盖新堂的时候，这边不够用了，盖新堂有一个弟兄就在计算我们会住里面房子 的房价，不知道他怎么算啊，他知道很快就算出我们全教会总共大家住的房价有多少，然后他就成为10%。他说牧师放心啊，我们盖堂没有问题的，很可爱哈。还没有多卖，我们他只是成为10%，他要成为100%的话，那不只是没问题，还要盖好多教会。一块仔细看彼得，使徒彼得这里意思，大家放心哈，不会让你所有的房子都卖掉，完全是自愿，而且是尊重个人的财产。所以彼得告诉我们，神是赞成有个人有自己的财产的，只是不要去一定要住豪宅而已。这地方告诉那个背景是在这种好像大家看见哎，把田产家业都卖了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相信合理的猜测是这些把田产房子卖了放在使徒脚前这些人一定会受到人的称赞。大家惊叹，哇，这个人真有爱心，把房子都卖了，钱都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教会非常兴旺，看见圣灵工作，神迹奇事，然后教会合一，人数得救的人数不断加添给神的教会。在这种兴旺，在这种合一，在这种复兴的里面，路加没有排除也没有去掩饰教会里面阴暗的事情，教会仍然在这时候，人性在这里暴露，罪恶仍然在教会当中。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在这里帮助我们看见人性里面可怕的东西。但是大家不要只是陷在人性的虚伪可怕里面，我们要看见在这里圣灵的工作，要看见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不会落在绝望当中和一种猜疑里面。这里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跟巴拿巴做了同样的事情，把房子卖了，把田产卖了。但是他做的有点区别，第二节，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而他妻子也知道了，后来也证实的确知道了，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大家就是读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有没有什么问题？到这里一对夫妇把田产卖了，哪一部分放在使徒的脚前，觉得这样有没有问题？摇头哈，没有问题的，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想就像大家拿了工资，神给你能力，你出于爱神的心奉献一部分放在奉献袋里面，这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人去盯你说你怎么只拿一部分出来，你的工资不止这些的。有些弟兄姊妹一周一个月两次拿薪水的时候，他不是不奉献，他是隔一周奉献，他因为是支票拿的，这是都是非常好的做法。有人每周分成一部分拿到神的殿中，一部分拿到神殿中奉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见彼得说的话让我们不太好理解。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彼得的斥责非常严厉，好像你拿出几分来是个大错的样子。但是我们继续看彼得怎么讲，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彼得这里假设私有财产权，田地是你的，房产是你的，都是你自己的，你可以有权来治理，你可以不用奉献，你可以不用拿出来的，你可以不必像其他人那样把田地家产都卖了放在使徒脚前，你可以不必这样做的。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心意呢，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彼得说，你即使卖了拿一部分出来也是你可以做主的，你自愿的，没有关系的，拿一部分出来也是可以，不拿出来也可以，拿一部分出来也是可以的。但是彼得说，你为什么起这个意念，你不是欺哄人还是欺哄神呢？你这里在骗人呢。大家刚才读过这段故事，弟兄跟我们一起读了，彼得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的细节哈，这地方读起来有点困惑哈。财产是有权承认的，你拿一部分人也可以有权能做主，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彼得说，你为什么起这意念呢？这是什么意念？从彼得的 讲道里面听得出来，这是显然是在欺骗神，在做虚假的事情。在仔细读到后面的时候，发现他太太进来，撒菲拉进来的时候，彼得这个彼得已经知道了，彼得不需要试验他，彼得圣灵充满他的心。圣经这地方没有明确讲，但是在多处使徒行传里面，圣灵赐下的时候，使徒就有一种特别的洞见，看见人内心的事情。但是彼得做了一个小小的考核测验，是我相信是为了我们这些人。如果彼得没有问他太太的话，我这地方觉得哇，彼得你这个做法真是让人很为难啊。但是你看彼得后来过了三个多小时的时候，他的妻子进来，彼得怎么问他？彼得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彼得给他出考题，其实彼得给他机会的，你要悔改还是可以的，其实不必都要受到管教甚至审判，不必都要遭到这样的灾难。你是承认没有啊，只是一部分呢、啊、你原谅我，神赦免我，可以的。你看他怎么回答，撒菲拉怎么回答，他说就是这些。他要是现在有这些 WeChat 什么，赶紧告诉他你先生撒谎已经死了，你千万千万小心啊，他就救了他的命了。但可惜当时没有这种交沟通的工具，马上进来还是跟原来跟丈夫商量过的，对吧？前面也知道，他说他的妻子也知道，在第二节那里他也知道，他说就是这些。这地方帮助我们很好解释，原来彼得这样的靠着神给他的光照，圣灵的里面的感动或者是洞见，他对他的审判是可以的。至于这么严厉，为什么这么严厉，我们一起在思想。但是这地方他是装出，他没有这样的爱心，他要装出给人感觉全部奉献，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虚伪才是可怕的，不是彼得说你拿太少了，彼得说你不拿出来也可以，不卖都可以的，拿一部分出来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装出你把所有的都给教会了，这个是可怕的地方。这就是彼得说你为什么起这样的意念，你还以为欺骗人呢，你骗神呢。所以这地方我们看见可怕的地方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属灵，没有这样的奉献，他要在人前装出这样的奉献来，这个才是真正的可怕，虚伪。所以教会的虚伪是非常严重，不是在讲别人，也不是牧师在台上责备别人，我们常常自己反省有没有虚伪，特别是做教导的人，做主日学老师的，做教会领袖，在查经呢讲到了这样的一些人，格外要反省自己是否虚伪。在台上讲自己虚伪或者自己软弱自己败坏相对容易的，当那些虚伪被别人指出来的时候，被你的配偶指出来的时候，被你的同工指出来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能够诚心谦卑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谦卑，说我的确这地方有虚假。这件事情发生在那个时代，你觉得很费解，神为什么这么严厉的审判？如果你还能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严厉的审判后面必然神对可以认识神的性情，神圣洁圣善的性情，让我们对他起敬畏的心。这地方有一个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两个事件都让我们费解的，一个是第三节那里，他说把田地，彼得说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这个私自留下有点像盗用的意思，在原文里面有盗用的意思。什么叫盗用呢？本来是你自己的卖来部分，为什么叫盗用呢？因为你给别人的印象是全部都奉献了，但是你是从中间又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是心态的问题，这个称为严重叫盗窃，你把这个都给神了。就像现在如果有人偷偷从这里钱拿出来，这叫盗窃了。你说我刚才我拿进去100块钱，我再拿50回来不行吗？盗窃，因为你已经奉献给神了。你说哎呦，教会太可怕，钱放出去就拿不回来。不是教会可怕，是你不知道自己。即使你卖了，你给人印象我全部都卖了，但是从中间拿一部分出来，那叫盗窃。教会的算账跟世界不太一样，是不是？ 如果后悔了你还可以来得及，以后小心就好了。没有那样的爱心，不要在人前装出这样的爱心。举个例子，为什么这地方翻译成盗窃是非常可以盗用呢？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里面遇到这样的事情，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然后就攻克耶利哥，奇迹发生，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那是第六章，第七章里面发生约书亚去攻击爱城的时候，发现打败了一个小小的弹丸小城，那么坚固的耶利哥都可以攻下来，怎么一个弹丸小城爱城攻不下来？后来发现有一个人叫亚干的人在里面，他盗用了，取了那些当灭的物，应该奉献给神的，他偷用了，挪用了，于是神严严的审判他们，他们打败仗了，死了几十人。这两件事情，而且在圣经译本当中，旧约的时候有个希腊文译本，跟这地方用的这地方私自留下几分，用同一个词，都是盗用的意思。这种惊人的吻合，让我们发现当年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这边也是个严厉的审判，这地方都是虚伪偷窃在里面发生在上帝的群体里面。这件事情让我们非常小心，两个好像是一个惊人的相似，我们也很费解神为什么这么严厉，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别的时候没有这么严厉的。一些学者帮助我们认识这件事情，说当一些时代开始的时候，神都非常清楚启示向他的百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那时候进迦南，攻克迦南，要开始新的时代，在这地方教会的开端，教会的开始，也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所以神向他的百姓愿意显明他是一位怎样圣洁公义的神。有个人这样说，神是个慈爱的神，没有问题，是个慈爱的神，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神却不愿意放过罪不被对付。你想想他用他的爱子为我们舍命，这件事情就显明他对罪是非常认真的。他这个先知也提示我们，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啊。我们很多时候误解神赦免我们祷告就好了，对于我们的罪轻忽了，神是付上罪，是付上最大的代价，用他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神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稍微了解十字架的真理的人，不只是知道神多爱我们，他也知道神为我们的罪付上多大的代价，是像割肉一样，不只是割肉，他割掉他的一个位格在那里为我们死。当然神三位一体的神没有分离，但是看见神付上的代价是他自己。所以当我们爱神，慢慢认识主，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的时候，越知道神付上的代价，我们又知道我们的罪加给神的痛苦，加给他给我们付上的代价有多大，就越深的认识。所以我们这地方来认识四个方面，刚才提的这个故事我们已经明白了哪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看看撒旦的诡计，撒旦这地方做什么事情呢？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第三节叫你欺哄圣灵。撒旦这地方做的是让我们去骗主，去骗神。撒旦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家伙，他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觉得合理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你看我卖了，我就拿一部分出来，也没人知道，但是又有好名声在外面，没有人知道的。比如说你不是骗人了，你是在骗神。撒旦会试探我们，会诱惑我们，那我们胆子大到一个地步，不只是骗人，我们还敢骗神呢，欺哄圣灵。撒旦在历史中间做很多事情，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他才开始骗人，把神的话扭曲，做一点点修改，全改的大家那个亚当夏娃会认出来，改一点点，神岂是真说，哎，你听起来很舒服，对你很有好处了，你又能够吃那个东西，你看这个神啊太小心眼了，你吃一吃，他怕你聪明了，眼光明亮有什么不好，吃吧，神不一定，你不一定死的。扭曲一点点，在耶稣来世上的时候，撒旦也是一样的，诱惑耶稣，试探耶稣，在旷野里面当他饥饿的时候用食物来诱惑他，撒旦也很蛮厉害的。我以前听过一个族兄，他讲到，他说我们对付不了撒旦的，他说神是全知全能，我们是撒旦是半知半能，我们是无知无能，你用无知无能对付半知半能打不过的， 你要靠全知全能的神。我觉得我听他好多篇道，那篇道我一直记得，我就记得啊，我对付撒旦靠自己是不行的。撒旦非常狡猾，他让你，他欺哄你，他欺骗你，他用你来欺骗神，他来诱惑你，他来让你用在弟兄中间散播一些不和平，很快就分辨出来那是撒旦的声音，或许是你的私欲被撒旦使用了。你知道吗？那个人说过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人说你不好听的话的。很多时候啊，弟兄姊妹不太知道，我有的时候心里很沉重。作为一个牧师和师母，我们有的时候知道弟兄姊妹传舌在后面，我们听到好多这样的声音，除了那些直接对我们误解我们不好解释以外，当我们听见别人在讲另外一个人坏话的时候，我们心里沉重到一个地步，不只是那个人的名声受亏损这样的沉重，乃是看见一个身体里面上帝托付在这个地区设立一个教会，那个身体里面有一些传舌中伤毁谤在后面，会伤害别人名声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毁坏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合一，里面的健康。这些声音都是听起来很舒服的。当你把另外一个人秘密告诉另外一个人，那些秘密可能告诉过来不是建造他，而是让人觉得你比他好很多了，那个人怎么能这样呢？你得到一个 credit 是别人觉得哇，这个人很信任我，你看把另外一个人的秘密告诉我了。我劝大家分辨这样的事情，以至于在我们这样的群体里面学习，当别人把另外一个人的秘密来托付你的时候，你要回答几个问题：为什么告诉我？他告诉我动机是什么呢？是我更加信任他呢？还是这地方也没有代价？是不是毁坏另外一个人的名声做代价？我见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 A 对 B 从来不认识的，但是就是因为 C 对 A 说了一些事情， C 对 B 这样有点绕哈，就是别人说了一些他后面说的事情，结果 C 跟 B 就不说话了，也不来往了。这样的事情你完全不了解别人，就是因为根据另外一个人也没有确认就产生这样的事情，关系的破损，教会的合一，都在撒旦的欺哄当中造成教会的分裂，大的造成教会分裂，小的造成群体的不合一。求主来帮助我们圣上的灵在我们中间分辨，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传舌毁谤中伤，使得神的身体因着我们的私欲传舌毁谤中伤，这样的事情散播弟兄中间的不和平，造成教会身体基督的身体的分裂，这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不只是因为牧会对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其中一个好处之一啊，除了对人性对自己的败坏更多了解以外，牧会让我知道对基督的身体更加的珍惜。我们说我们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为我流血，他复活升天了，但是他还把身体放在地上。如果你真爱他的话，爱看不见复活的主，你就去爱他的身体在地上。他的身体我们这些人组成，我们虽然不完全，仍然败坏，我们继续还会看见有阴暗面在里面，但是这个他的身体是值得我们用生命去珍惜去爱他的，连我们自己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小心撒旦的工作，要虽然不是这里的信息的重点，但是我们要小心撒旦在群体里面做成的工作可能会让我们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在这里就造成审判。我记得以前听过这样的故事，我很小时候听过这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做梦看见两个教会，一个教会上面呢有一个小鬼在那里睡懒觉，我跟你讲过你们记得，在那里睡觉。另外一个教会呢有几个小鬼在楼顶上非常的忙碌，他就很困惑在梦中，他说那个睡懒觉那个教会不是死气沉沉的不行的吗？那个怎么魔鬼还不那小鬼还不工作呢，还在那里睡懒觉？那个教会很复兴很兴旺，那个教会到处传福音，那个教会那楼顶上耍个小鬼怎么那么忙呢？醒来的不解，很困惑这件事情。一位属灵长辈就帮他解释，他说正是因为那个教会已经死气沉沉了，撒旦就懒了，小鬼可以休息了，但是这个教会很兴旺，像使徒的教会又兴旺，福音圣灵工作神迹奇事得救人数不断加，撒旦就忙碌了，赶紧派小鬼去中间做一些不合意的事情。哦，教会不是要传福音吗？教会不是要执坛吗？教会不是要互相关怀吗？赶紧派小鬼去 那可能小鬼就刚好到你的心里面去，突突突说一些那个人不好听，这个人不好听，使得神的工作不能进行。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手要下来的时候是可能非常严厉的。所以盼望大家警醒，当教会越有大的动向发展的时候，越是撒旦会派小鬼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群体里面做成搅动搅扰不合一的。这不是说教会不可以有合理化的建立探讨，这些教会都提供途径，但是你分辨那些不能告诉别人只能偷偷告诉你的那些别人的问题，那个时候就是你特别要分辨清楚的时候。第二方面要认识神，这地方认识神是认识圣灵是谁。圣灵在你读旧约的时候好像一阵风，一个能力，一个能源。你看在世事的时代非常黑暗软弱，人各行己事，但是就在世事的时代，圣灵站在世事身上，连那些最软弱的世事都能够成为强大的领袖，可以被上帝使用。但是很快圣灵就离开他们，所以在旧约时代圣灵是零零星星的住在，偶尔在一些领袖身上，先知身上做话语的出口，做领袖做带领的工作，但是没有常住在他们身上。圣灵在旧约时代很快好像给我们印象只是一股能力在身上，然后马上跟充电似的就来了，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不是一个好像有位格有情感有理智意志情感。我们看见这地方圣灵那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灵是什么呢？他说七孔圣灵就是七孔神，所以这地方让我们看见显然圣灵就是神。圣灵不只是个能力，不只是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能源，他本身就是神，而且是可以被欺哄的。当然不是说圣灵好骗啊，你不会去骗一个能量吗？会不会你会是这个一团能量我骗骗他？不会吧。可以欺哄意思就是说他是有位格的。在十三章里面，在安提阿教会要拆出巴拿巴和扫罗出去的时候，圣灵亲自说话，大家可以不用翻，在十三章里面圣灵说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做我招他们做的工作。你看圣灵说话，圣灵差派，圣灵呼召，就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看见圣灵还说我，圣灵会说我，不是说一团能量，圣灵说我差派他们去做我呼召他们做的事情。所以可见圣灵不只是你祈求充满你以后你好像充满一种新的能量而已，他还是可以说话，可以差派，可以感召呼召，可以感动我们，他可以催逼我们，还可以忧伤。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还忧伤，好像一个温柔的妈妈那样，在那里孩子做青春期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他心里会难过，也没什么办法了，在那里难过似的。但是圣灵不是没有办法，但是圣灵这地方像个忧伤的母亲一样，在那里为他的百姓的罪忧伤。所以圣灵是有位格，他是神自己。帮助我们认识圣灵的时候，将来我们可以直接跟圣灵祷告。很难，有的时候三位一体神我们怎么分开，但是帮助我们知道圣灵不只是一个能量可以被你指使，可以被你操纵，用来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这位圣灵他有理智，他会圣灵可以参透神奥秘式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第十节，他可以参透神奥秘的事情，他有理智，他有情感，刚才讲他会忧伤，他还有意志，很多的恩赐圣灵随己意随自己的意思来分派的来分配的，这些都是看见圣灵有意愿的，不可能是一个能量而已。所以帮助我们看见圣灵他的神性他的位格，使我们跟他来往的时候我们很小心，不要得罪神使他伤心。他有的时候非常难过，他就是用叹息为神的百姓祷告。我不知道中间你有没有爱主的父母哈、啊？当你的孩子悖逆不听话的时候，你在主面前叹息啊，祷告都说不出口，孩子难过。我知道有这样的妈妈在主面前叹息，圣灵也是一样的，这样温柔，这样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的罪忧伤，为我们叹息，用说不出的叹息来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我们认识自己，刚才讲了这地方人很可怕，他只认识外面不认识里面，他希望得到好的名声，却假装属灵敬虔的外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看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可能以前跟你们提过，很多年前有一个人，他很非常的困难，他需要找一份工作。他那天到动物园里面去找一份工作，他是想喂动物，那个工作不需要太多技巧，大概就可以做。到那里去的时候，动物园的负责人说，我们这个工作已经满了，没有人，没这需要。但是呢，他想到那个人突然间想到，他说，哎，大猩猩生病了，大猩猩那个死了，缺个大猩猩，看见那个人又壮，那个能量也很大，他就说，要不试试看，我给你穿个大猩猩的衣服，你就装作大猩猩在里面上班，这就是你的上班，好不好？那个人实在饥饿也没办法，他说，啊，试试看嘛，然后就教他一些大猩猩的动作，吼叫的方式啊，还是怎么爽干啊，那个玩那些，就教他一些技巧，他就学会了，很快就学会大猩猩的那些走路的那种样子，就学会了。结果到那里去，哇，看见很多人来啊，哇，大猩猩在那里，大家逗他东西啊，他都是做大猩猩的动作，吼动作都像，别人就觉得这个大猩猩就是特别可爱啊，他不但就是大猩猩，他还特别聪明，最近的大猩猩特别聪明，因为人讲的话他会听得懂嘛。然后他有一天就在甩那个杠的时候，甩呀甩呀，他要学会这个，甩甩甩，他不小心手，因为毕竟不是大猩猩，没抓那么紧，就甩到隔壁狮子洞里面去了。哇，这下他就不能钻了。他说，天哪，就是狮子在边上，狮子就嗷就出来了。那狮子就来，他开始这时候不能再钻了，钻就没命了。他就喊救命啊！你知道狮子说什么？别吼了，瞎了，住口，再吼我们都没工作了，都是假的，好笑哈。好，笑笑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很可能在你夫妻当中，在一些我们行为当中，很可能我们是假的人，很好听，在外面还可能会讲道，还可能会教导，哎， reality check， 现实考验来的时候，发现哟，假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真还是假的？对那个人来说，观众看不出来，他需要用狮子测一测，他要命的时候，救命啊，露馅了。那另外一个人怕狮子，那个假狮子怕丢工作，别喊了，他也露馅了。我们在自己极其危机困境的时候，或者在我们自己单独独处的时候，那两个时刻暴露出来的你就是你自己。从来没边上都没有人，你也确定没有人电话可以听得见，那时候你是什么样子，你就是你自己。还有一个是极度的危机暴露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那个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我不是书上看的，我是琢磨的，也用在自己的身上。独处的时候和极度危机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这样提过，但是极度危机的时候暴露出来你自己，不要被自己吓坏了。我多次提过，不要觉得，嘿，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这么没有忍耐，我为什么会骂人，不要这么惊讶。没有人知道你做什么的时候，跟极度危机的时候表现出来你自己就是你自己。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到，其实很多人说他温柔爱心都没有错，耶稣也非常严厉。其实我们很喜欢八福，约翰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八福，大家很喜欢查，查了再查，我们教会不知道查了多少遍了。但是我们教会还大概还没有重来一个小，没有一个小组查过马太福音23章里面七祸。我们很喜欢八福，我们不喜欢七祸。七祸里面重点是针对虚伪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装满了骨头和污秽的毒气。也是非常严厉的讲得很难听，虚伪。保罗书信里面也提到，有些人是有敬虔的外表，里面没有敬虔的实质，假的。我们中国人的客气里面很多可能是文化性，你可以说，但是有很多也是假的。我今天早晨去 有一点时间，师母在准备孩子早餐，我就看一个小东西，有一个叫 Lee Trevino， 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自己今天才看的。他是一个美国拿过5个还是6个著名一个大赛的冠军的一个高尔夫球手。然后他有一天到了一个咖啡屋里面去，他去哦被人认出来，一个妇人过来，哇，知道这是高尔夫明星，就带他签名。他就拿一个 napkin 过来，拿一个手巾 napkin 给他签字。他一看，他说不签，你很快就丢掉了。哦，他说不不不，我换个，掏出5美元来给他签。他看5美元，他就给他签了，写了几个字，然后边上签了他的名字。啊，那个人说，我就把这5美元啊，我要把它留在，我要一辈子都留着做纪念。好，大明星也没在乎就走开了，就去买他的咖啡。买完以后，他给他大概20块钱多少，找找找，有一张5块钱，就是他的签名，刚刚签的。人很虚伪的，刚才碰到大明星，哇！当然那个人也可能搞错了，我不知道怎么，不一定是怎样，但是这个高尔夫的明星他到这的时候，他心里就觉得刚刚说了一辈子你都要纪念我的签名呢。我们不太知道自己，但是神可以关照两样东西事情，可以至少两个方法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刚才提到这个处境，一个独处，一个危机，我们好好认识自己。第二个是常常对照耶稣基督这个镜子，求恳求圣灵的关照，啊，让第二位格的耶稣、第三位格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常常看看耶稣，他是什么样子？他在这种处境里面，他怎么做、怎么说？我为什么不是这样子？然后用标准的版本、柔美的耶稣的形象来照自己，然后求圣灵主啊，你帮助我，我盲点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的配偶说的很多话，可能口气你不太喜欢，但是很多是真理性的成分。我跟大家讲过，我在侍奉中间得益很大的一句话是，我的导师带领我信主的赵牧师，他告诉我说，当你受到批评的时候，你要想批评里面有真理性的成分。这句话对我一生都有帮助。当你们批评我，或者是特别当面，我喜欢当面告诉我的缺点的时候，我会记得赵牧师告诉我里面有真理性的成分的，但是你背后讲的时候我不太喜欢你背后讲，我想没有人喜欢的。如果你知道我软弱，你 当面告诉我，我很感激，也会把我的导师的话告诉我，我也会做反省，可能有真理性成分，一定有的。圣灵关照我们，然后神借着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挑刺，特别是你的配偶，可能恨铁不成钢，很可能他自己发泄私欲都可能，但是中间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关照我们，耶稣基督形象成为我们的镜子，来照照我们哪些偏离神的地方，我们的形象。最后看见这里教会，成教会那两个审判扑倒，两个夫妻都被审判扑倒的时候，教会非常的惧怕。这地方第一次提到教会，教会是神的百姓的群体聚集在一起。简单的题来说，这地方刚才说为什么这么严厉的审判，是因为在一个开端开始的时候，是神格外的显明他圣洁，他的审判使得我神的百姓跟他来往，既是知道神是爱我们的，又是带着敬畏的心，不是害怕，是带着敬畏。教会是一群神的百姓的群体，麦子跟稗子合在一起，神没有来审判，没有把我们稗子很快都拿走，是让我们放在一起，不是让稗子成长，而是稗子要遭审判，是麦子还要成长。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生活的时候，我们会难免会受到伤害，连我们自己在成长中间的老我、自我的败坏都会伤到我们的周围的人，更何况有稗子在中间不按照神的性情、不听管教的那样的，在对群体的伤害就更不用说。这是教会的阴暗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自省的精神，在主面前说，主你帮助我，每个个人在主面前反省，我哪些得罪你，我哪些需要你关照，你帮助我。最近我自己，我昨天 我这两天也跟师母分享，我自己常常在琢磨想一些方法。最近想，我借着独处安静的时候，看看圣灵里面感动我，除了神的话语以外，也看看我这个人哪些需要对付的地方， 根据我的意念，我的想出来的意念，我可能什么都不告诉你，但是那个意念出来是神知道，我就来发现我为什么会这样想。第二个是我嘴巴嘣说出来一些话，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不要让这些听起来自己不舒服的话轻易的过去，那是个极好认识自己的机会。也让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如果一个我们自己不完美，我们就会带来教会不完美。斯布真牧师有一次，有一个人，大家可能听过这故事，有一个人去寻找个教会，找个完美的教会。斯布真牧师告诉他，他很幽默，他说你要找到这样的教会千万不要进去啊，因为你一进去那教会就不完美了。只要像我这样的人还在这里牧会，这个教会就不可能完美。只要像我这样的人还在辅导，我的辅导不可能就完美。只要像我这样的人还在服侍你们，你们得到的服侍就不可能完美。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是一位这样连续我们，也是一位愿意帮助我们长进的神。他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一起成长，面对自我，然后求他的关照，醒悟过来，我们做讨神喜悦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的百姓在你话语面前，我们存着谦恭敬畏的心来聆听。主啊，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聆听的群体。主啊，借着真理的圣灵的帮助，明白借着你的话语，主啊，知道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也能够识破那撒旦的诡计。主啊，也能够明白那败坏的里面的老我、自我里面的伪装和虚伪。主啊，以至于愿意有一群人在这里，主啊，被你圣灵光照，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参照、我们的镜子，来不断的活出来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你的群体教会，主啊，能够敢于面对自己的阴暗面里面的败坏，愿意去对付警戒，好让你的圣洁借着你的百姓的愿作上能够彰显出来，让你的名借着我们得到荣耀。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奉耶稣名求，阿们。